梦心被睡眠心所损坏了，他的视力低劣，同时呢梦境也被损坏，所以梦境为梦心所变现，离梦心也就没有自体。你为什么不这样安立呢？意思就是说，在醒觉心的时候呢，外境是实有自体的，那么梦心的时候呢，外境就由梦心所变现了，就没有自体了。他说你应该可以这样安立。复由此理当果一耶？那么也由于醒觉心所缘的境界是实有自体的，所以呢当来受果殊胜。而梦心的境界呢是由梦心所变现，没有实体，所以呢未来受果呢就弱劣。由于这个原因呢，所以二者受果呢便有不同。外人说你为什么不这么安立呢？下面回答，继而汝中觉时见色等既是实有，梦时见色等因立非无。这个以下就是数记的回答外人的问题了。既然汝外中呢要安立醒觉心见色等境的时候，色等的境界体性是离心而实有自体的，那么汝中安立梦心所见的色等境界也应该如同安立觉心的例子，那么梦心所见的色等境界也应该是离心而实有自体的才合理。见色虽复一齐，其境有无不等。为什么呢？因为汝中安立醒觉心可以见色等境界，而梦心呢也可以见色等境界，这觉心梦心都能见色境界，这种安立意是齐等的，也就是是平等的。如果这样子的话，则汝中安立醒觉心所缘境界是离心实有自体，那么也应该安立梦心所缘的境界是离心实有自体的，才是平等的安立。可是呢，现在汝中却要安立醒觉心所缘的境界是离心而实有自体的，而梦心所缘的境界是离心而没有自体的，这样的安立所缘境界的有无是不平等的，这个就不合理了。所以论主呢述记这样的破外人的浮问。下面呢再举例说，或萨婆多梦觉境俱是有，造型当果不同。这个萨婆多就是有部了。或者是有部的中义他安立梦境跟醒觉心的境界都是离心而实有自体的，那么有部在所缘境界上的安立是平等的安立。而有部虽然在所缘境上是平等的安立，但是有部也允许梦心与醒觉心造作业行，刚来得果的时候呢，梦心所造业力感果的力量微弱，而醒觉心所造业力感果的力量强盛，这个是有部的安立。何妨我意无尽梦觉虽同，造型感果有别。那么我唯识中安立梦境和醒觉心的境界都是离心而没有实在自体的，在所缘境上面我也是相同的平等安立，有部是安立这两个都是离心而实有自体，而我唯识中安立这两个都是没有自体的，这都是平等安立。同时我中也安立梦心所造的业行当来感果的力量微弱，而醒觉心所造的业行当来感果的力量强盛，这个跟有部的安立的方法是相似的，只是有部安立境界是离心而实有自体，我唯识中安立境界是离心而没有自体。那么为什么汝就是你外人呢能够接受有部的安立却不能接受我唯识中的安立呢？

一个义理，应该是后者这样才对。 嗯，是这样。但是不否认的话，你就是那个他的业识中呢，可能存有无漏的种子，就是有无漏种子存在这件事情。那这个因生所变现的义理这件事情呢，它能够引发无漏种子的现行作用。 所以其实两种都有可能有这个因素在， 就是无漏的种子是本有的。因为比较细微了，那这种说法其实都有，有本有种子跟后来熏习的种子，这些想法，仔细去思维的话，都有可能你说得通。 嗯，谢师傅。 那我们就回向吧。自皈依佛。当愿众生理解大道，发无上心，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心藏，智慧如海，自皈依僧。当愿众生广礼大众，一切无碍，无难圣众。阿弥陀佛。